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流感疫苗的历史，北京今年的流感季即将到来，你做好准备了吗？上周起，北京今年的流感疫苗开放接种了。历史上的大流感有哪几次？流感疫苗又历经了怎样的发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流感和流感疫苗的历史。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1944年人类发明了流感疫苗，你知道最早发明流感疫苗的是哪个国家的人吗？ A. 美国人， B. 德国人， C. 中国人。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从上周开始，本市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启动了，市民可以就近前往有资质的接种门诊来接种流感疫苗。60岁以上的京籍老年人和在校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市疾控中心也建议大家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就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其实说到流感疫苗，我们是年年接触。流感疫苗究竟有哪些历史？背后又体现出人类对疫苗认知的哪些进步呢？流感疫苗又是怎样改变着人类对流感和疫苗的看法呢？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历史上的流感疫苗。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白云化。白大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 谢谢。 现在又到了这个流感季了，相信您的很多亲朋好友也会来找您咨询相关的问题哈。其实说到流感，每年秋冬季我们都会说，哎，又到了这个流感季了。那么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在这个季节感冒去医院，我们也会问大夫，大夫我得的是流感吗？大夫就会说啊，这个感冒跟流感是不一样，你这就是普通感冒。所以白大夫跟我们说说，到底这流感和感冒它有什么区别？它不是一回事儿吧？ 好的，确实正如咱们主持人所说，普通感冒和流感确实不是一回事儿。但是我们的市民朋友还是有的时候会将两者混淆。 大家主要是怕自己得的真的是流感，如果是普通感冒就没有那么担忧了。 是的，因为普通感冒确实是一种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性的疾病，但是流感的话呢，确实是由这个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的呼吸道的传染病，而且相应的怎么说呢，后果相对严重。 是，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的话呢，这两种疾病它的病原体肯定是不同的，引起这个普通感冒，也就是所谓咱们说上感这种病毒的话呢，有很多种，比如说以这个鼻病毒可能多一点， 鼻子的病毒， 对，鼻子的那个鼻爱鼻病毒， 要不然说 一感冒就那个老是打喷嚏流鼻涕， 是，对对，卡他性症状比较强一点，就是呼吸道症状比较强。其次的话呢，冠状病毒，听到冠状病毒咱们是不是想到了 SARS？ 有点害怕。 对对对，完了还有呼吸道合胞病毒啊，副流感病毒啊，腺病毒啊，肠道病毒啊等等。但是引起流感的咱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就是流感病毒啊，就是流感病毒。咱们可能听说了什么甲流呀、乙流啊，或者是丙流啊，都有。 对 啊，是这样子。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们是症状还是不一样的。刚才提到普通流感的话呢，只是一个鼻咽部的这么一个主要症状为主。体温的话呢，一般是不高的啊， 就是 一般 就是 发热， 就是咳嗽。 对对对， 然后这个嗓子疼， 对， 打喷嚏， 对对对对，就是局限在什么呀，上呼吸道，真的是上感。为什么叫上感呢？流感的话呢不一样，全身症状，全身症状是什么？以发热突起的高热为主，高热高到多少？39度甚至以上。这样子的话，对于成人好，儿童也好，老年人也好，都是其实很大的煎熬 啊，全身的话呢酸痛无力啊，也有没有上呼吸道感染上呼吸道的症状呢？其实还是有的，但是相对来说全身的症状更重啊，更重。 全身的症状就是指这个 发热 哈， 全身的疲倦、 哦、 啊，酸痛，肌肉酸痛啊，这个确实是流感的高热疲倦啊，全身酸痛，这个比较典型啊，比较典型。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传染性和传播范围也是不一样的。普通流感的话，普通感冒的话，相对来说传染性呢比较弱，可能咱们两个坐在一起啊聊个半小时，可能身体不错，可能没被传上。 嗯 啊，但是流感的话呢，如果您真是没有啊那个抗体的话，很可能很快的就被传上了， 聊个天就被传染了。 对对对，而且就是在早年间的这种流感传播中，经常出现一个聚集性的病例，就是同一个办公室， 嗯， 同一个公司， 嗯， 啊，同一个学校出现大量的病例，啊，甚至出现死亡。 就人在一起多的地方就特别容易传染。 对对对，密闭的空间啊，所以说也提示一下咱们在咱们市民朋友们，因为现在进入了秋冬季节。完了，咱们的工作场所一般都是比较密闭的，通风不太好，咱们还要加强通风。如果通风不太好的话呢，确实容易传播包括流感在内的这种呼吸道的传染病、 嗯、 啊。 流感它是通过什么传播呢？ 空气飞沫。 哦、 啊、 打个喷嚏就是很可怕了。 对对对，打个喷嚏、 嗯、 如果咱们大家不注意遮掩口鼻的话，没有这种良好的健康习惯的话、 嗯、 确实容易传播和被传播、 嗯、所以打喷嚏的时候不管有没有问题都要遮着点儿。 对对对，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臂弯、哎、遮挡法 啊, 啊，就是用臂弯，实在手里没东西了，对对对，拿这边啪挡一下 啊， 也有很好的效果。 嗯 啊，刚才提到了几点，还有的话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危害是不一样的，得一个普通感冒，得一个上感啊，其实比较轻啊，而且是自愈性的疾病。 嗯， 但是流感呢不一样，流感一个是症状重，刚才提到了三大典型症状， 嗯， 高热，肌肉酸痛，全身疲倦。但是呢，有些人可能抵抗力比较弱，或者说是自身身体条件比较差，比如说婴幼儿，比如说老人，这样的话呢，有可能有这个什么并发症，特别是对有一些有这个本身就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有可能是致命的、 嗯、 啊，真的是有可能致命的，有这些流感导致的这个并发症。 嗯， 最后的话呢，谈一下治疗。 嗯 啊，咱们说有了病咱不怕，咱能不能治啊、 嗯、 普通感冒相对来说好一点，而且有的时候是不用治的，咱们一礼拜左右咱们能不能康复啊？基本上就康复。 多喝热水。 对对对，咱们怎么说呢，百发百中的方法就是多喝水多休息、 啊、嗯， 有用没用？有用，确实是有一定作用的、 嗯、 啊。但是流感的话呢就不太一样了，流感的话呢咱们说使用抗病毒药。 嗯， 抗病毒药有两个问题，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早期使用，在得病48小时之内可能使用来说效果比较好。 嗯 啊，这是一种。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抗病毒药啊耐药性啊，怎么说呢，耐药性对这个抗病毒药的影响还是比较重的。 嗯， 特别是有一些抗病毒药对某一种类的流感病毒可能有效， 嗯， 也有可能没效。所以说抗病毒治疗是咱们人类迄今为止没有完全攻克的一个难题。 嗯 啊， 所以如果得了流感就要早一点上抗病毒的药是吧？ 对，还真的是这样子。 哦， 到时候真得早点看。但是您、 嗯、 又话说回来了， 嗯， 流感季节秋冬季节咱们上呼吸道传播的这种疾病之后再去医院、 嗯、 您看看医院人满为患， 交叉感染。 交叉感染。 嗯， 我就有一次就因为冬天去看了一个患病的朋友， 嗯， 结果没戴口罩 啊， 过了一下人家呼吸道那个专科的 嗯 这个通道， 嗯， 结果回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 啊， 咱就这么猜 啊， 哎，我可能就中枪了，确实是 回来就感冒了， 感冒了， 哎呦， 还挺重， 哎呦， 一个礼拜没太好还、 嗯、所以说这个出门这个预防很重要是吧？ 是的 啊， 这个普通感冒预防，普通感冒也不用怎么预防了，因为刚才也说了，其实以前我们也经常会跟大家说起，也听朋友们会说起，普通感冒反正你吃不吃药，要一周到十天左右它都自己会好了。 是的， 嗯， 普通感冒的预防的话呢，咱们就采取一些非特异性的方法就可以了。 嗯， 比如说咱们现在看到大街好多市民朋友都喜欢戴个口罩， 嗯， 防雾霾， 嗯， 其实也能防这种呼吸道传染病啊。 对，防那飞沫 之类的。对对对对，包括流感，包括普通感冒在内， 嗯， 有一个口罩确实有一定作用。 嗯， 啊，刚才说到了这种打喷嚏的时候及时的遮掩口鼻， 嗯， 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 嗯，但是流感的话呢，可能就是需要这个疫苗，接种疫苗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了。 是的， 啊， 确实是流感。因为刚才说到了感冒，感冒因为病原体，引起感冒的病原体比较多，而且相应的研究目前看来，出感冒疫苗确实是有难度。 嗯 啊，确实是有难度，但是流感虽然说它比较重， 嗯， 啊比较重，但是呢，我们说还是有比较有效的疫苗。 正是因为它的危害比较大呀，所以才要出疫苗。 是的，真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昨天预告了节目之后，朋友们也非常的关注这个话题，很多朋友发来微信，听众 Leo 就说了，说这个流感的类型啊好多呀，有什么 H1N9 啊之类的，想问一下专家，今年是什么类型的呢？ 哦，是这样，咱们。每年的话呢都会有甲一、甲三、乙型这几种型别的推荐啊，推荐 就是疫苗的推荐。 对对对，疫苗株的推荐。这个的话呢是由咱们世界卫生组织完了通过全球的流感监测哨点收集到的数据，推测咱们今年秋冬季或者是明年夏季左右，北半球和南半球分别可能最可能流行哪种哪些啊病毒亚型的这种传播，甚至是大流行大爆发，我们做出最有针对性的疫苗来进行预防。所以说今年我们也听说了市场上可能有两种疫苗，分别有四价的，分别还有一个三价的，那三价的有什么呀？啊，那就是咱们的甲一甲三加一个乙型，完了之后呢，四价的话呢，在乙型的一种那个维多利亚的株的那个基础上呢，又加了一个亚麻嘎塔，这样的话呢，更加的能够更广泛的保护咱们的市民朋友们。 嗯，好，那么刚才呢，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什么是流感哈，其实在历史上流感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流感疫苗面世到成为我们熟悉的产物，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些变迁的。稍后呢，我们继续请白大夫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还有这个三价和四价流感疫苗到底各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个接种法。咱们北京也是有一些专门的这个方式和方法的，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接着说。 流感疫苗的历史，北京今年的流感季即将到来，你做好准备了吗？上周起，北京今年的流感疫苗开放接种。历史上的大流感有哪几次？流感疫苗又历经了怎样的发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关注流感疫苗的历史。美国对培育流感病毒很有经验，是世界上第一个培育流感疫苗的国家。流感疫苗是用鸡蛋培育的，将培育的流感病毒杀死之后就可以接种到人身上。由于是鸡蛋培育的，对鸡蛋过敏的人不宜接种，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来看第二道题，1918年大流感是有史以来最有杀伤力的流感，1918年大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导致多少人死亡您知道吗？ A 2000多万， B 3000多万， C 4000多万。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说到这个流感疫苗呢，刚才呢白大夫在上一节的时候跟我们说到了流感疫苗呢，今年接种的是这个三价和四价哈。那一般人的心里都是，是不是这个数字越多，接种的这个级别越高，这个所预防的起到的这个作用就会越好呢？ 是的，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有一种求全的心理，确实是有的时候会想， 人不免都有这样的心理， 是这个很难避免啊，很难避免。但是我们也关注到， 国家疾控中心所出的今年的2018年中国流感疫苗接种的指南里面也明确提出来，三价和四价流感对于今年来讲的话呢，是同时接种，完了不做单独的推荐。 啊， 所以说您接种三价和四价都是可以的，都有很好的比较好的保护。说一下，刚才也提到了，主持人之前也提到了，今年三价和四价病毒型分别是哪些，咱们也稍微说两句。一个的话呢是H1N1， 也就是咱们09年说的甲流。 甲流。 这个09年到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9年左右。完了，但是甲流在我们疾控人的心目中还是 非常的凶猛。 对，挥之不去的一场事件吧。我们对于甲流，其实当时国际上对甲流来讲还是比较重视的。世卫组织当时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应急预案。所以说我们国内也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而且相应的措施我们觉得控制的非常非常好。在全球范围内，在国内特别是在北京，我们对甲流的控制做得非常非常好。这也就是所谓的咱们的 H1N1， 还是叫甲流甲一啊， 这是重点防控的。 对对对， 三价四价里头都有它。 对对对，完了呢，还有一种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甲三，也就是 H3N2。甲三的话呢，也是咱们长期以来高度关注的一种病毒亚型啊。虽然说可能没有甲一啊，有的时候表现得这么凶猛，有的时候让咱们谈流色变，但是呢，甲三也是让我们高度关注，而且呢，我们甲一、甲三，我们长期以来占据了我们流感疫苗非常重要的位置，非常重要的位置。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乙型流感。乙型流感的话呢，咱们今年定的三价的话呢是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株的话呢也是多次进入到我们流感疫苗备选的一个范围内范围内。特别是在四价的基础，四价的话呢在三价基础上加入了雅马嘎塔。雅马嘎塔的话呢，我们说四价有没有可能比三价更好一点呢？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我们说三价值得不值得接种呢？我觉得同样值得接种。所以说咱们三价四价不做单独的推荐。您有什么身边上，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好，医疗机构也好，咱们的预防接种服务的单位有什么疫苗，咱们就尽快的接种。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市疾控的话呢也明确推荐，流感疫苗应当在每年的十月尽快的尽早的接种。但是呢，同时我补充一句，如果您没有能在，比如说今天已经是10月31号了，也就是最后一天了，那能不能今天不打了，那明天打是不是就没有效果了呢？当然不是这样子。我也给大家做个提示，在整个的流感流行季节，我们接种流感疫苗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意义的 是。有朋友就在问，春天就问，他说开始接种了吗？我要去打针啊，去年没有接种得了流感，把家里小孙子都传染了。看来这是一位老年朋友哈，所以呢也在这儿再一次提醒大家，10月22号到11月30号是本市流感疫苗的集中免费接种的时间。各区呢会根据疫苗供应的情况陆续开展老年人、中学生、小学生的集中免费接种工作。年龄在60周岁以上，也就是出生日期在1958年12月31号之前的咱们的北京籍的老年人，都可以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来免费的接种。那老人呢可以到就近的接种门诊接种，学生是以学校的集中组织接种为主，由接种单位到学校上门服务。说到这个免费接种，我也问问白大夫，免费接种也是从10月22号就已经开始了吗？ 是的。 哦， 咱们今年的话呢，通过北京市的招标遴选，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免费流感疫苗，以及自费流感疫苗，这个的话呢，从10月22号开始了2018年度的北京市的免费流感疫苗接种工作。 咱们北京免费很多年了哈。 是，咱们北京市从2007年就开始对本市60岁以上的老人以及在校的中小学生，这是在校中小学生的话呢，一开始还是减费接种，只是以这个招标价的很低的成本价来给大家提供。后来 逐渐演化到现在的全免费， 嗯， 实行流感疫苗的全免费接种。今年呢已经是第12个年头了。 嗯， 当然了，在使用这种免费流感疫苗接种的政策或者说是免疫策略以来，我们通过疾控体系的临床观察的数据已经证明了流感疫苗接种对我市流感疫情控制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嗯， 我们通过科学研究表明，在这个流感病毒疫苗株与流行株啊匹配的流行剂，我们北京市在中小学开展流感疫苗大规模的集中接种，可以使得流感的集中发热疫情发生风险降低85%以上。我们有时候知道家里有孩子知道， 嗯， 流感季节如果咱们班里的接种率比较低的话，有可能会将近有半个班， 嗯， 甚至说一开学一上课咱们班里都没有几个学生坐在那里，其他的同学们呢都是因为发热呀， 嗯， 流感症状啊被隔离回家了，这样的话呢耽误学业，也让家长呢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 所以就像您说的，流感疫苗的接种对于这个预防这个流感还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这个控制作用哈， 对，群体效益非常好。 那么说到这个流感疫苗呢，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这个流感疫苗是美国人发明的，在1944年，嗯，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说，当时呢虽然流感疫苗发明出来了，但是并没有一开始并没有大规模接种，是吧？ 嗯，是这样。第一个商业化生产并且开始接种的流感疫苗确实在美国获批啊，优先获批。这个现在说流感疫苗是美国人发明的也可以，也可以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在军队中和院校学生中进行了第一代流感，也就是当时叫灭活全病毒的流感疫苗的效力试验。因为流感疫苗对美军啊，美国的军队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一会儿咱们可能会介绍到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嗯， 大流感啊。所以说那个1918年咱们要注意一个时间点，那是一战的后期。 嗯， 一战后期的流感大流行对军队和平民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这种人员损失甚至可能左右了，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一战的战争历史的进程。 嗯， 所以说二战过程中美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视流感疫苗，流感疫苗的接种以及通过流感疫苗接种保护自己的军队，所以说他们可能优先啊用于军队， 嗯， 保护自己军队的战斗力。 嗯嗯，那么刚才您也说到流感疫苗每年是根据当年可能流行的流感种类来生产这个流感疫苗的哈。那么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医务工作者或者是科研人员是可以预判出当年可能流行的这个流感的类型的。那流感的这个类型啊，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是不是会不太一样呢？ 是这样，因为流感的对整个人类有巨大的怎么说呢危害，完了防御流感， 嗯， 疫苗确实是在1944年、1945年付诸实施之后被寄予了厚望。 嗯， 以往的事实也表明很多的时候疫苗确实是能够不负众望，所以说根据世卫组织的这个数据啊，流感疫苗的保护力其实大致在70%左右，尤其是对什么抵抗力较弱的，刚才提到了婴幼儿、小年龄的孩子、老人，还有什么有基础慢性疾病的群体。鉴于这个1918年和到19年的这个西班牙大流感那大流行， 嗯， 啊，确实是导致了大量的人员死亡，所以说从上世纪的中期世卫组织就建立了全球的流感监测和响应体系啊，每年2月和9月分别针对北半球，刚才提到了， 嗯， 和南半球下一个流感季节的季节性流感疫苗的候选株进行一个预测性的评估啊，评估和推荐，推荐出来重点要预防，当然跟您说的不同国家和地区， 嗯， 得看它在北半球还是在南半球， 嗯， 咱们中国在北半球，可能世界上比较多的国家可能都在北半球，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接种的疫苗只要您不去南半球，咱们接种什么样的株啊， 嗯， 就是接种北半球的推荐株 啊。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流感疫苗 倒是没有分得那么细，比如说哪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南半球和北半球这俩地儿，是吧？ 是的。 那就是说刚才您说的，比如说三价疫苗、四价疫苗，现在推荐的在我们全中国其实都是，或者说在整个北半球都是推荐的， 是 吧？是， 都是咱们地球上咱们全人类接种的流感疫苗每年基本上就是两种，一种是北半球的推荐株，一种是南半球的推荐株。 嗯， 当然了，就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药品制备企业也会根据世卫组织每年的推荐来制备什么呀，在流感疫苗流行季之前来制备疫苗啊。 嗯， 因为早的就不说了，确实是上世纪啊，或者说是这个世纪之初几次流感大流行确实是影响了世界各地的人口，影响人口是造成什么人类的死亡啊。 哎呦 啊，而且下一次的流感大流行确实是很难预测，随时可以爆发，所以说必须加以严密的监测。所以说我们全球包括我们北京在内有很多的流感监测哨点啊，这种风险确实还是始终存在，所以人类不能掉以轻心。 嗯， 疾控工作者、各级的科学家、医务人员、咱们市民朋友们共同携起力来抵抗流感。 嗯，这个监测哨点一般是都会设在什么地方呢？ 一般都在医院 啊， 医院完了之后有各种的实验室、网络实验室，包括疾控中心在内，也很多也设立了这种网络实验室。 嗯，比如说像这种哨点哈，它会就是比如说会有几个人、多少人以上得了这个病，他就要上报还是怎么？我们也很好奇，想知道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要求，就是什么情况是需要上报的呢？ 其实怎么说呢？只要有能力， 嗯， 我们愿意把每一个病例的标本都做一个检测，但是您也知道这个是不现实的，在实施层面上是不现实的。 嗯， 所以说我们在什么，在普遍的筛查的基础上， 嗯， 我们可能有重点的检测，比如说您说了集体的发热疫情， 嗯， 我们可能就会做一部分检测，到底这个疫情是由哪些病毒株引起的。 嗯， 这样的话我们疫苗有没有作用，我们保护其他的班级、其他的学校、其他的人群有没有意义？对于当年的流行株，我们当年的疫苗株是不是有保护效果？这个我们都会进行评估。 嗯，好。 流感疫苗的历史，北京今年的流感季即将到来，你做好准备了吗？上周起，北京今年的流感疫苗开放接种。历史上的大流感有哪几次？流感疫苗又历经了怎样的发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关注流感疫苗的历史。来看第二道题，1918年大流感是有史以来最有杀伤力的流感。1918年大流感在全球范围内导致多少人死亡，您知道吗？ A. 2000多万， B. 3000多万， C. 4000多万。 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这个专家，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白云化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这个流感疫苗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刚才我们这道题呢也说到了1918年的大流感，刚才呢白大夫也说了1918年这个大流感应该说对于整个人类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1918年的大流感吧。应该说这个大流感它的出现其实也是推动了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后面的这种快速的发展哈。 是的， 嗯， 正如主持人所说，咱们西班牙大流感1918年这次确实是给人类留下了非常大的创伤。 嗯，这次流感被称为西班牙流感。 是，但是尽管这场流感吧，在美国可能叫西班牙女士， 嗯， 但是它似乎还是首先源于美国。 哦，所以它实际上是源于美国 的。是的，是的， 被叫做西班牙流感。 对，而且还是有可能从猪身上传播过来的。 嗯， 一开始是18年的3月份，在一处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发生流感。但是当时大家知道军队都要去干嘛，要去欧洲参战。 嗯， 啊，美国的军队去欧洲参战那是什么意思？就把美国源于美国的流感疫情带到了 欧洲大陆上，欧洲大陆上，所以说接着的话呢，包括中国在内，特别是西班牙和英国都发生了流感。当时症状呢，可能只有头疼、高烧、肌肉酸痛、食欲不振，这可能在战争年代不叫太大的事情。但是呢，到了18年的秋季，1918年，秋季，则在全球进行开始了大量的爆发，甚至这个疫情延续到了1920年。 哇，那么长时间、 对，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在全球造成了约10亿人的感染，一种传染病能在短短的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头造成10亿人口的一个传播和感染， 太惊人了。 足见这种疾病的传播性，传染性非常非常强，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 那它为什么叫西班牙？ 是 西班牙， 所以说我们说发生于美国的流感疫情为什么叫西班牙呢？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当时西班牙有800万人的人口感染了流感，甚至连当时的西班牙的国王都感染了这个病。所以当时被称为了西班牙的流行性感冒。但是这次流感的话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跟以往我们对流感的认识啊不太一样。我们既往对流感疫情的认识的话呢，都是消失的人口主要是在哪儿？主要是婴幼儿。老人，刚才还提到了什么？有基础疾病的、慢性病的人。但是这次西班牙流感跟往次都不一样。它是什么？几乎一半的死者是什么？健康的年轻人，同志们，一定要关注到是健康的，是吗？而且是什么？而且年轻人，大致的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这对，当时整体社会的人口、整体社会的生产劳动能力造成巨大的损失。 说当时世界1/5的人都得了这个西班牙流感， 是 他就是。因为得西班牙流感致死的人是远远超过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于枪炮的人数， 对， 它也是成为迄今为止在一年中杀人最多的一次传染病。 是的，因为一战整体的死亡人数，因战争死亡人数是低于这次疫情所造成的伤亡，所以说我刚才提到了西班牙流感甚至说左右了一战的战局， 太可怕了。 是的。当时科学家们也考虑，就是什么呀？有两种假说。因为这次为什么说假说呢？因为很抱歉，到现在为止，应当是对西班牙流感的了解还不是说特别透彻，对它的认识没有研究的特别明白。现在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两种假说吧。一种的话呢，就是因为为什么老年人相对来说死亡人口比较低呢？就是说老年人口已经经历过多次的流感流行，体内的话呢已经相应的有相应的抗体，所以说对这次流感也比较有抵抗力。还有一种的话呢，是因为青壮年他身体比较好的话呢，免疫系统功能比较发达，在消灭外来病毒的过程中，可能他产生的这种高热呀，这种炎症可能比较严重。 反而严重 。所以说免疫系统过度的反应可能会造成人体组织器官的一个受损。如果比如说万一这种反应发生在肺部，可能造成了什么患者的呼吸困难。大家也考虑1918年的在一战的战争后期。怎么说呢，各种物资的储备，各种医疗的条件等等都是不是一个正常的阶段，那个时候的医学水平可能相对也比较低。这个时候的话呢，咱们有这么大的疫情，可能我们整个人类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 是，我也看了当时的一些资料，说到底有多可怕呢，这个名副其实的杀人流感。说有几个朋友在上班的路上还在聊天，然后其中一个人突然得了流感，还没等到下班就死去了。 是。 还有一个更恐怖的例子，说四个女人兴致勃勃地玩桥牌到深夜，然后相继得了流感，结果一夜之间竟然死了三位，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杀人流感哈。 那次的流感确实疫情涉及的面比较广。 患病的人比较多，刚才介绍了10亿人左右。 嗯， 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主要累积青壮年。 嗯， 最后一个的话呢，就是病死进程啊，疾病进程非常快。 嗯， 有很多年轻人可能还没来得及去诊治，可能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可能已经死在下班的路上或者熬夜的过程中。 哎呀， 确实是这样子。 嗯，那么在1918年大流感之后，人类对于流感的认知应该说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哈。 是的，刚才说到了病毒性疾病，因为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的呼吸道的传染病。病毒疾病的话呢，到目前为止刚才也说到没有被人类真正的攻破。所以说咱们一般来讲，病毒性疾病幸好它有个特点是什么，是自限性疾病，一般来讲一周左右就自愈了啊。咱们只要注意多喝水多休息，可能流感也可以好吗？可以好，但是有一些条件。 嗯， 它当它病毒量非常大的时候，当机体过于的衰弱，过于的抵抗力过于的低下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人类的死亡。这个时候我们就得使用抗病毒药。抗病毒药的话呢，目前来讲应该没有太好的抗病毒药，而且高级别的抗病毒药其实人类主要是作为储备，像达菲。 嗯， 啊，主要是用于储备，不轻易的使用于门急诊过程中。所以说我们人类对流感甚包括流感在内的病毒性的这种疾病实际上是没有做好准备的。没有做好准备我们怎么办？ 嗯， 其实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早就提到了这个方法，什么上医治未病。我们怎么样的做上医治未病，就是预防。虽然说流感比普通感冒更严重更致命，但是它比普通感冒更容易预防。 嗯， 啊，我们一种方法就是能够做到非特异性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提到反复提到了， 嗯， 遮掩口鼻啊，完了之后比如说开窗通风，被褥晾晒，湿湿清扫， 嗯， 这些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接种疫苗。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接种疫苗看来还是非常的有效的。 是的是的，我们特别是有这个大流感大流行之后，人类对于使用疫苗来预防流感包括流感在内的这种各种病毒性的疾病啊，真真正正的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明了并且是什么商业化使用了青霉素之后，可能对细菌性的疾病可能有一定的方法了，但是病毒性的疾病确实方法不太好。 嗯， 所以说我们做疫苗啊，我们做疫苗。 所以在这儿我觉得也有一点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流感它实际上是病毒，它不是细菌，这点要明确一下是吧？ 必须得明确。 嗯， 而且我们人类还走了个弯路，可能现在家里有个小宝宝的家长， 嗯， 经常会听到一种疫苗的名称，一开始可能还会有误解，这种疫苗叫什么呢？叫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流感嗜血杆菌， 嗯， 这样的话呢，大家会不会认为，哎，这是不是引起流感的 细菌？ 细菌呢？ 啊，嗜血杆菌。 其实不是。 嗯， 为什么要起这种名字呢？为什么要起这种让人特别容易误会的名字呢？ 嗯， 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当发现这种细菌的时候，实际上是误认为它才是引起流感的罪魁元凶。那个时候当流感疫情大量出现的时候，人类的话呢，科学家们医生们会采集病人的生物样本去做检测，通常会检测到流感嗜血杆菌。这个时候科学家们就误认为它是引起流感的罪魁元凶，所以说就给它起了这个名字。 嗯， 等到最后发现了实际流感是什么引起的呢，是流感病毒引起的。但是这个时候这个细菌命名了很长时间了，大家也都习惯了，所以这个名字就不改了。 将错就错了。 对对对，实际上流感嗜血杆菌实际上是引起什么，引起小小孩啊，1岁以下的孩子啊，完了肺炎呐，支气管炎呀，败血症啊，类似这种感染的一种病原体，实际上应该是 流感啊，病毒才能引起流感。 嗯，好，那么刚才呢白大夫也给我们介绍了历史上的大流感。那么现在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每年平均有十分之一的成年人和三分之一的儿童会感染流感。那么流感有哪些类型，咱们人类和流感抗争的历史还有哪些，一会儿我们来继续接着说。 流感疫苗的历史。北京今年的流感季即将到来，你做好准备了吗？上周起，北京今年的流感疫苗开放接种。历史上的大流感有哪几次？流感疫苗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关注流感和流感疫苗的历史。1918年3月4号，一处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发生流感，接着中国、西班牙、英国都发生了流感。当时的症状只有疼痛、高烧、肌肉酸痛和食欲不振而已，但到了1918年秋季，则在全球大量爆发。1920年春季，全世界造成了约10亿人感染，4000万人死亡。其名字来源，因为当时西班牙有800万人感染了流感，甚至连西班牙国王也感染了此病，所以被称为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来看第三道题，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措施。接种流感疫苗一周后即可出现抗体，2周后免疫力抗体可达最高水平，一般可保护多久呢？A. 一年 B. 半年 C. 三年。 第三道题呢，说的是这个流感疫苗一般可以起多长时间的保护的作用哈。正好呢，我们看到这儿有一位这个小宝妈妈也是在问说流感疫苗能管多久，因为她说学校每年都会在给孩子统计到底要不要注射哈。这个一会儿我们这个节目的结尾之前会跟大家，结束之前会给大家公布一下。那么我们刚才呢也请白大夫跟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历史上流感它的一些这个发展哈。从这个最开始这个最大规模的那次1918年的，那么到后来听众洛洛堂说，他说我呀看这个电视剧《甄嬛传》的时候，就看到有人把病人用过的茶具给妃子来喝水，企图让对方病死，这也是流感，就是想让他传染上哈。听众达尼尔也说，说我们古代老说什么食疫呀、瘟疫呀，是不是就是流感呀？其实我们中国古代对于流感也是有认知和记载的，是吧？ 是的。 嗯。 从古至今的话呢，我们人类确实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坎坷，当然也经历了无数的所谓叫瘟疫。刚才有听众达尼尔说的这个食疫这个词啊，给我感觉非常的怎么说呢，到位。因为食疫的话呢，有一种那个季节性啊，或者说是按照某种特定的条件传播的这种概念。 对，这时间的时，疫是疫病的疫，时疫。 我们古代的话呢，有很多的瘟疫啊，特别的严重，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对人类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03年的非典，比如说咱们稍微上点岁数的人还能记得叫卡桑德拉大桥嘛，记得吧？ 哎呀，记得 这个电影，这个暴露年龄啊，我说这个我有点暴露年龄，但是的话呢，这个就是当时鼠疫啊，鼠疫的问题。还有什么？ 在一列列车上，这个 鼠 疫流行，他们要把那辆列车给炸了，但是后来就发现了能够控制的方法。 是，还有比如说天花啊，当然了，人类已经通过艰难的努力啊，控制并且消灭了天花，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还有的话呢，比如说就是流感，今天的主题就是流感。流感的话呢，我们能不能消除甚至消灭呢？非常非常困难。总的来说的话呢，所谓的瘟疫是由一些强烈致病性的微生物，注意啊，这个微生物一定是什么？病原微生物一定是致病性非常强烈的啊，对人类健康有巨大影响的，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呀引起的什么传染病。因为一个病，一个人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它传播，非常快的传播。比如说就像咱们今天的主角流感，流感是一种什么疾病啊？刚才提到了，反复的强调流感病毒引起的什么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试问哪一种传染病有呼吸道传播这么的简单快捷，而且影响范围大？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严重。当然了，说到了提到中国古代， 我国古代的话呢，我也想到了，我确实是西医出身啊，但是我确实学了一学期的中医，我对我们中医老师讲的其他课，我现在可能毕业20多年可能都忘了，但是就记住了一句话，叫什么？正存其内，外邪何干？是什么意思呢？只要机体的抵抗力足够强大，可能外来的这种疾病很难会影响到人。 嗯， 这个的话呢，出处我也去查了一下，这个的话呢，这句话出自于咱们中国现存最早的古籍，什么《黄帝内经》，言犹在耳啊，这个现在咱们《黄帝内经》振聋发聩的一个名字。其中《素问》这一论里头就提出来，五疫之治皆向易然，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闭气毒气，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治瘟疫是什么？传染性，有传染性，有流行性，而且什么？大家如果得了这个病，临床表现都是相似的啊，都是因为一种疾病吧。而且发病有什么？跟什么有关啊？跟气候有密切相关啊。而且只要是什么所谓叫正气存内，就能闭气毒气，还是刚才那个思路。中国古代，咱们古人有非常好而且朴素的这种唯物的意识，只要我们机体抵抗力足够强大， 嗯， 我们就可以不罹患一些什么传染病， 嗯， 当然了，我们机体一种是什么？咱们锻炼好身体，咱们还有什么？咱们注意遮挡口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些特异性的免疫方法。比如说就包括今天的主题，接种流感疫苗。 嗯，但是就像刚才小宝妈妈问的，说想问一下流感疫苗到底能管多长时间哈？那么流感疫苗呢，刚才白大夫也反复说了，是现在已知的抵御流感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即便是在流感疫苗已经开始普遍接种之后，其实也是还是有流感大爆发的案例的，在咱们中国香港就有。 是的，主持人提到了香港，香港的话呢，确实是有一个咱们可以搜到的名词叫什么？香港流感。 嗯， 香港流感既然它这么有名，咱们也共同回顾一下。香港流感的话呢，是一起这个最初在1968年在香港爆发的流行性感冒，确定是流行感冒哈，是流感。 嗯， 这流感的话呢，随后因为香港是国际港嘛，它也呢非常快的在同年就传到了美国。这次疫情的话呢，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69年。虽然1968年上半年，实际上香港当时已经出现了什么禽流感疫情啊，禽流感疫情。但是实际上咱们提到的香港流感啊，香港流感实际上是什么？就是甲型流感啊，就是甲型流感。所以说，准确来讲，而且这是一种是 H3N2 病毒，也就是跟今年的推荐株高度类似的一种甲三流感病毒株。引起的一次爆发啊，引起的爆发，甚至说到2009年，香港流感病毒再次现身，对人类、对香港社会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嗯， 当然提到了接种的问题，接种的话呢，我们当时那个香港的卫生官员也反复强调，虽然说香港当年采购的流感疫苗对病毒株、对流行株不是说特别的准确，但是什么呀？我们很高兴能看到什么疫苗有交叉保护，我们的交叉保护仍然能够达到40%到80%的 效果。什么叫交叉保护？ 交叉保护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打第一种疫苗， 嗯， 可能能保护第二种甚至是第三种病毒株啊。这样子的话呢，我虽然只打了一个疫苗，但是呢我可能保护2到3个病毒株。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还是很欣慰的看到了，因为它结构上有所类似，产生的抗体也有所类似，达到的效果也有所类似。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仍然去推荐接种流感疫苗。 说到流感，有不少朋友想问哈，网友阿鹏说，隔三差五就有流感的新名词，什么禽流感啊，这也是流感吗？就是说流感是不是也是不是只有人会得，像什么鸟啊、猪之类他们都得，但那他们这流感是不是人畜共患的那种呢？ 对的，人畜共患这个词啊，确实是咱们需要人类高度关注并且长期关注的一种疾病。很多疾病包括什么？包括流感、禽流感、猪流感，特别还有什么狂犬病，类似这种耳熟能详的大家都比较清楚的啊疾病，都是 那人畜共患的疾病。咱们就回到咱们的流感，流感的话呢，甲流实际上是在物种间能够传播的，也就是说什么呀，比如说那个 H5N1 禽流感从家禽传给人，这样的话呢就比较风险了，就是说你禽流感就应当在什么呀，我们讲禽流感你就老老实实在禽之间传播不就完了吗、 嗯、 不，通过各种变化传播给人，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嗯， 特别是09年咱们的那个新型的 H1N1 的甲流，我们为什么世界上世卫组织也好各国政府也好那么关注啊，就是因为那年的新型的 H1N1 里头含有一段由什么呀，由猪家禽和人流感病毒基因构成的一个独特的基因片段组合。 嗯， 这样的话呢导致什么呀，人对那一种啊病毒普遍的没有抵抗力。 嗯， 啊没有抵抗力。当然了，人还可以感染谁呀，猪猫雪貂等等等等这些动物，特别是猫。说一句，咱们城市里头很多市民都喜欢养猫。 嗯， 啊猫曾经是被认为是什么呀，不会感染甲流的物种，它就不会得甲流。但是 实际上呢， 对， 也得了， 还是有可能的啊，还是有可能的。 听众何小金问说 SARS 不是流感吧？ SARS 的话在我们疾控人的心目中，刚才也提到了，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具有里程碑式的一个意义的一个疾病。 嗯， SARS 的话呢实际上它的全称应该叫严重的急性呼吸综合症。完了之后，但在其实是02年，我们说老说03年的 SARS， 其实在02年年底、 嗯、 啊，在咱们广东顺德那边首发，并且扩散到东南亚乃至全球，直到03年的应该是中期啊，这个疫情才被逐渐消灭，确实是一个全球性传染病的一潮。SARS 的话呢到底是什么，这个的话呢最后由这个世卫组织最后在日内瓦宣布确定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一个病原体，确实不是流感，请大家放心。 它不是流感， 哎，不是的。 那么还有很多朋友有问题，听众 POP 说了，他说我打算去打这流感疫苗，但是我也听说了，说不是打了就不会得了，还是有可能会得了，是吧？就是说打了可能得的几率会小一些，症状会轻一些，是这样吗？ 哎，这个听众说的非常非常准确，我也借此的话呢，跟包括这位听众在内的其他市民朋友再来稍微提一下疫苗，包括流感疫苗在内的所有疫苗，实际上没有一种疫苗保护率是100%的，真的是没有啊。所以说刚才那位听众说打了疫苗不是100%就不得，这句话非常非常对，而且我要为你点赞，就是说疾病咱们不要去咱们要重视它，不要去惧怕它，疫苗不要去神化它，也没必要去丑化它。所以说疫苗我们是好东西要去接种，但是接种完疫苗是不是就可以大摇大摆的在那个呼吸道传播的季节里头一点都不注意了呢，也不是，真的不是。所以说接种疫苗可以有效的保护自己，而且还能保护谁啊，保护家人，非常非常有意义。 嗯， 但是我们同时要做好相应的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措施，这些都要注意。接种疫苗只是降低几率，并不是说我就是护身符了，我就是防弹衣了。 嗯， 护身符和防弹衣都有个意外呢，所以说接种疫苗之间我们还是要注意啊，注意。 听众师也问，他说流感疫苗鸡蛋过敏的人不能打是吗？他说我怎么听说现在有培育新的方法了，还看到新闻说有什么创可贴疫苗之类的。这朋友问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流感疫苗的研究，其实现在也是在不断的进步，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人不能打。 好的，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吧，就是疫苗所谓叫创口贴疫苗，我们也关注到这是一种新型的流感疫苗的剂型啊，制备或者叫制备方法，它通过几百个微型的小针头啊，小针头它有多大呢，大致在一平方厘米左右啊，一平方厘米左右啊，完了之后呢那个非常快速的就能够接种啊，甚至说可以通过什么药店购买或者是邮寄，这样的话呢咱们以后啊，如果这个产品一旦问世的话呢，就是可以这个让大家更方便的 接受到这种疫苗。还有一个话呢，就是鼻喷疫苗。鼻喷疫苗的话呢，就让惧怕打针的小朋友们或者是市民朋友们能够更方便快捷安全的接种疫苗。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基因疫苗。基因疫苗是不含鸡蛋成分的。因为鸡蛋的话，虽然说我们说一直在强调鸡蛋过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不能打流感疫苗啊，是鸡蛋蛋白真性过敏或者说是严重过敏的人确实要慎用。 嗯， 其实鸡蛋过敏多数情况下不引起反应，但是呢我们通过人类科学家的努力，我们如果做出了基因重组的疫苗的话，根本就不含基因鸡蛋成分，这样的话就更安全。 嗯，所以说其实现在疫苗的这个研究和这个制作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发展和进步哈。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题的答案，到底疫苗能管多久？好多朋友在问。 流感疫苗的历史。北京今年的流感季即将到来，你做好准备了吗？上周起，北京今年的流感疫苗开放接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有效措施。全球的大量研究和长期接种实践表明，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受种者罹患流感及流感相关并发症的风险，同时还可以减少患者患流感后传染给他人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后一周即可出现抗体，两周后免疫抗体可达最高水平，一般可保护一年。这道题答案是 A。答完题，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接种，市卫生计生委在北京医疗机构中设立了428家免费流感疫苗接种门诊和439家自费流感疫苗接种门诊，昨日起为市民提供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市民可就近选择有资质的接种部门进行接种。如需查询预防接种门诊的地址，可拨打电话12320公共卫生热线进行咨询，也可登录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或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查询。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白大夫给大家普及了很多流感和疫苗的历史知识。在这里呢，也再一次要提醒大家，市卫生计生委在全市医疗机构里设立了428家免费流感疫苗接种门诊和439家自费流感疫苗的接种门诊。您如果要查询预防接种门诊的地址的话呢？可以拨打12320公共卫生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上网查询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或者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网站。老人是可以免费的，孩子一般是学校集中接种。自费流感疫苗的价格是从27元到128元不等。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流感季节里都平平安安的哈。 对的。 但是接种了疫苗防范于未然，更多一份保障。好，再一次感谢白大夫，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市民朋友。 好，那么我们的老朋友我看到在微信平台上红十字也说了，说我已经去接种了流感疫苗了，老年人要记得带身份证哦。好了，明天早上7:30城市文化范儿，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 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正在繁星戏剧村进行，艺术节期间会有18部戏曲佳作登台亮相，70余场演出轮番上演，为观众带来小剧场戏曲的前沿制作。开幕大戏《台城柳》怎样以京剧和河北梆子的融合带来传统的两下锅的演出形式，南戏活化石的梨园戏携孤本朱门亮相，如何乘宋元遗韵焕发青春光彩。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